常感谢主啊，真的是这几天，尤其啊，从9月23号开始，我们进到在2018年最后100天的这样一个与主警醒祷告100天的这个特别季节里面，我们就看到，当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参与在整个全国、全球的这样一个祷告的这样一个活水的潮流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神迹奇事就发生，对不对？昨天大家都有看到啊，神为美国预备，神要把美国再一次带回到神的真理的这一个根基上面，神开始在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当我们弟兄姊妹在城墙上面祷告的时候，不只是在城墙上面祷告15分钟，有些是30分钟，然后就有弟兄就见证，甚至我们在职场，他在职场公司里面，神就给他有这样一个胆量，就是说在非基督徒里面，神要使用我们来为他来发光来助言的时候，神要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勇敢的心，就为神做见证，为那些不信的人来祷告，让他们看到神的道是又真又活的，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上个星期 在公司上班的时候，都其他飞机都有一位同事去中国大陆玩回来以后，哎，拿了一个拐杖进到公司里面，什么发生了啊？从中国回来以后，我的脚就不能走路了。不是，你知道吗？神的圣灵充满在我们弟兄的身上，然后我们的弟兄就说：“哎，我要来为你祷告。”他说：“啊，你会祷告啊？好，当然受伤嘛，为他祷告，他当然都接受啊。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吗？当神的灵充满在那里的时候，当我们的弟兄勇敢的在那里为他祷告的时候，结果那一天当天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一个拿拐杖的那一个人啊，居然就不需要拿拐杖，然后他的脚就好了。哈利路亚！神要有更多的神迹奇事，借着我们在这100天里面警醒祷告，与主一起同工的时候，不只是在教会里面，这一个祷告的能力要发生在我们的家里面，发生在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区，在这个国家里面。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请求，今天离美国、离加州中期选举11月6号还有30天，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在这个一个月的时间，除了我们要祷告，凡是美国公民的，凡是你家里有美国公民的，凡是你的亲戚朋友有美国公民的，你一定要去投票。神已经为加州预备了和他心意的新的州长，神要挽回加州，神要将加州也带到圣经的根基上面。这需要教会起来祷告，需要你跟我就像每天站在城墙上面祷告的时候，我们而且要走出去，好不好？所以这是我的请求，还接下来才30天的时间啊，我们要更多的祷告，请大家一定要去参与这一个投票，我们要看到更多的神迹奇事的发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继续在这里分享啊，那个我们与圣灵相交。那你还记得不记得，在上上个星期，当我们结束说我们看耶稣基督的荣耀，那我们讲了10次，对不对？最后一次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我们要跟神有这样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如何很实际的来练习，来操练，就是操练我们怎么样跟圣灵来交通啊？我们就是用 fellowship 这F-E-L-L-O-W-S-H-I-P 这10个字，有10个方面的与圣灵交通的这样一个祷告啊。那上一次我们才分享了3个嘛，啊，3个，所以还有7个。然后我想今天7个大概不可能分享完，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目标啊，今天11点45分一定要结束的啊。所以请 Amy 要观察我。他老是说这个话筒不能拿在我的手上，拿在我手上的时候那就没完没了。所以到11点快11点半的时候，你就举手啊。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上次我们看到的圣经。所以当你看我们在结束聚会，每次都这样祝福祷告的时候，我们结束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那圣灵的感动，那就是我们上次讲，就是那一个 fellowship， 就圣灵的交通，对不对？那圣灵的交通就是说，这是一个双向的，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时候，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但是问题在我们有没有跟我们里面的圣灵有这样的交谈，有这样的交通。所以当我们结束祷告的时候，哎，祝福你回家，但是你回家有一件事情，你要时时刻刻每天跟你的圣灵交通、哦、所以保罗就讲得非常非常，但在基督里面他说有四，你看 有非常重要四个方面、哦、他有什么劝勉，然后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劝勉，得到造就、哦、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得到那一个平安、哦、得到那一个信心。然后他说、哎、还有什么慈悲怜悯啊， affection 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给我。中间他讲了一个还有什么圣灵的交通啊，所以就是说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有没有跟圣灵交通啊？要跟圣灵交通。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就讲得非常，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神爱我们啊，对不对？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哦、耳朵未曾听见的，我心里也没有想过。但是后面怎么说呢？他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视野参透了。既然圣灵参透万事，圣灵知道神的事情，那非常的明显。当我里面的圣灵，我跟他有非常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就像朋友、啊、就像邱牧师邱师母一样，你们有话不讲，什么话都讲，是不是？还是有保留？没有哈哈、啊、就是、啊、我们是啊，我们是那个，你们也是，就是说哎，圣灵就会来跟我们讲，来提醒我们，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基于这一个交通 fellowship 上面。所以我们如何实际，这个上次都讲过，我非常快的走一下。所以第一，我们必须明白圣灵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神嘛，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啊、哦、圣父圣子圣灵啊，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常常需要必须的就像保罗说的，必须的与圣灵交谈，这样来有这样的沟通、哦、这个叫交通 fellowship。 然后呢，当我们要去这样做的话，我们要刻意的，要特别的，要培养与圣灵的这样一个朋友关系。如果你没有花时间跟你的太太、你的先生、哦、这个花时间在一起的话、哦、很难了解，对不对？我相信是不是你们也花时间嘛？那个 Lisa 孙先生花时间才会彼此的了解。所以要刻意的，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每天要定下时间，这一个时间就好像祷告成长，对不对？这个时间就是我跟圣灵交通的时候，就是跟我跟神的建立跟亲密关系的那一段时间。当你有这样一个操练的时候，这一个与圣灵交通的这样一个习惯、啊、就会在我们每天，不管是你在工作、啊、我在厨房烧菜拖地板，随时都可以与圣灵交通、啊、圣灵交通这个需要我们去、培养。那我自己来说的话、那我用这个操练，我上次讲我已经操练了十年，还没操练完了，真的还没操练完。因为什么道理？因为什么道理你知道吗？今天你最大的属灵的征战的战场在哪里你知道吗？就在我们的头脑。有没有人阿们呢？是不是就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呢、啊、而、哦、不是说你啊，哇，常常我这个心思啊，这个思想就飞来飞去啊、哦、不管是在睡觉还是有意无意识的，哦，这个思想都飞来飞去，是不是？但是我们可以来操练，让我们可以就是说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借着跟我们里面的圣灵跟他交通的时候，我本来飞走的那一个思想可不要把它抓回来。那这样我们就慢慢培养去与神有这样一个连结的关系，就是说我愿意敞开我自己， 不管在什么时候，我就赤裸裸敞开我自己在神的面前，然后让圣灵来带领我，让圣灵来开启我，让圣灵来转化我的生命，以至于我可以进到神的命定当中。哦，这个需要时间，真的，你要给你自己5年的时间，5年计划，真的，好好的。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用这个操练啊，这个10个啊 ，fellowship， 爸爸你讲一讲 fellowship， 对吧？每个人都知道 fellowship 啊，这10个啊，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非常非常，这个都是在新约的真理里面啊，就是10个领域啊，我们开始就去操练啊，去操练。第一，我们就要敬畏神嘛啊，这个上次你讲过。然后第二，我们要有那一个忍耐。Endurance 啊，那个忍耐，而不是说我去啊，我去 in out 排队的那一个忍耐，那一个忍耐是一个不放弃的，在神的呼召当中，神给我们不管是大事小事，我们愿意去按照神的心意去持守这个忍耐，就像我们在祷告城墙上面每天15分钟呢啊，真的是不简单。就像我们班长，每位班长12点、3点、6点，到时候都要发提醒给大家，这个我就知道啊，啊，我们张老师不在呀，啊，结果我就要替张老师，啊，每天3点钟要发嘛，啊，所以我就知道，哎，这好像是一个任务，哎，但是这一个任务，当我愿意去这样做的时候，后来我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啊，因为我早晨一起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就求圣灵说，哎，圣灵今天有什么话要跟我们3点钟到6点钟这一班的祷告成讲的这个守望者有讲啊，哎，每天圣灵就有一句话两句话，哦，有时候是很啰嗦的，哦，听说，啊，还有人去量一下我今天讲话讲了多少啊，在微洽上面啊一量多少10指啊，所以另外 L 就是 love 啊，哦，就是我们上次讲了很多了啊，哦，爱我们接受神的爱，明白神的爱，我们爱神。那今天这个是下面啊 ，L 另外一个 L 啊，这两个 L 都非常重要啊，荣光啊，那另外 O 就是一件事啊 ，W 就是算我配的 ，Count me worthy 啊，啊，希望今天能够 L O W， 不知道行不行啊？好，然后 S 就是 speech， 就是讲到我们的话语啊。最近今年我们在操练内在生活，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话语嘛，不知道大家操练的怎么样啊？至少我在操练啊，啊，常常被圣灵打一个巴掌啊 ，shut up， 才要讲 shut up 就不敢讲啊。话语操练那个 humility，H 啊就是谦卑啊，然后 insight 就是求神的智慧啊，另外就是最后 P 就是 peace and joy。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但是呢，你已经发现啊，上个星期我们祷告成墙的祷告范本里面有这个10点的这个祷告文啊。我都有10点写简单的祷告文，圣经的章节。然后这个星期呢，我们再把它印在祷告范本上面啊。如果你有祷告范本，用很棒；没有的话，去教会 website 把它那个 download 都可以啊。啊，所以这个10个方面，真的，我非常非常就是 honest 跟你说，我操练了10年都还不够，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破碎的人，真的。我们一不小心的话，真的非常容易就陷到另外一个光景当中，不是神说看到我们的那一个光景。我们一定要常常活在神的同在当中，跟圣灵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好，我这个要跳过去啊，所以这个上次讲过。好，那我们这今天从 L 开始讲这个神的荣光。这个是大卫，好，哦，呼求神说：“耶和华，求你扬起来光照我们。”你知道吗？当我们被神的荣光光照到的时候，你会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你知道本来是扫罗的，对不对？而去大马士的路上，结果遇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那一个强烈的荣光照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的生命被翻转，扫罗变成了保罗，是不是？当摩西在山上与神同在的时候，你知道吗？虽然他连自己都不知道啊，他身上脸上带着神的那一个荣光， 因为神的荣光照到他的身上脸上的，他下山的时候人家怎么样就看到他脸上的荣光。所以不管是我们遇见耶稣基督，让神的荣光照在我们身上，那一刻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那一个是一个 dramatic 一个戏剧性的改变，还是我自己可能还没有感觉的，但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就慢慢的就看到你看到我生命跟过去有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祷告城墙从七月二号开始，我们说我们要站在祷告城墙，祷告的时候向神来呼求，祷告的时候同时怎么样，同时我们要看耶稣基督的荣美，看耶稣基督的荣美就是将耶稣基督那一个荣美的光可以照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敞开我们的脸让神来照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 transform， 就是生命会那个转化。所以我就对我自己来说，我就自己常常求圣灵 圣灵啊，求你就像你当年、啊、给那个老约翰，你知道老约翰在最后他在拔摩海岛是不是啊？读过启示录，老约翰在拔摩海岛、哎、在那个非常孤独的这样一个周围都没有人，但是、哎、你慢慢你就看到他怎么说，启示录里面第四章怎么说，他说老约翰怎么样，圣灵的感动，就是说英文说在圣灵里面神向他启示，让他看到神的宝座，看到那有彩虹围绕的神的宝座，看到那坐宝座的羔羊，看到那宝座前的玻璃海，看到那24个长老，看到那四福，看到四福在那里敬拜赞美，圣在我们的神啊，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这个是在圣灵里面。所以弟兄们，当十年前当我在这样祷告的时候啊，当十年前2008年是不是啊，十年前在这样祷告的时候，哎，忽然间就我们就发现啊，在美国东部啊有一个地方啊，就那个有一个啊有一个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的一个福星的一个聚会啊，福星的聚会。所以啊我们心里就感动了，说感动说我们也要去那里参与啊，好、哦、参与啊、哦，所以我们就哇，带着女儿呀、啊，还有一个年轻人，就其他人，然后我们就啊，我们就准备啊，准备去啊，去那里。去到那里以后，结果我们那一天晚上，那我们就在啊、旅馆 check in 嘛，开车去那个聚会场所的时候，他们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草地、啊、是一个帐篷的、啊、里面大概有哪我现在忘记1万或者2万人这样。然后我们车子开到那里的，远远就看到哈，这个明明这里在乌云在下雨，哎，怎么有一个地方，结果天空好像有一个洞一样，没有，有一道光这样照下来、哎、我们就一直开，结果就发现我们到了那里就发现原来是那一个洞啊，天空的洞啊，那个光照下来就照在那个聚会的那个草地那里，聚会的那个帐篷。所以当众神的儿女聚集在那里，你知道在那里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当神的儿女一起聚集的时候，一起有这样一个渴慕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不只是有对神的渴慕，是神你的光要来照耀我们，而是我们有这样一个行动，说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时候，就像我们一起在祷告城墙来寻求神的面的时候，神那一天就在那里打开天窗的一个荣耀的光照下来，在那里很多不只是神迹奇事的发生，很多人信了耶稣。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结果我们去那里聚会，去那里聚会，后来就发现哇，人真的非常的多，你要挤到前面，那个敬拜的时候你要挤到前面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结果我们后来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说凡晚上聚会的话， 我们晚上要提早一个小时去那里等着排队开门，然后我们就冲到最前面，先不是说占一个位置，冲到最前面。你知道吗？当我们就像大卫在那里呼求说，神啊，求你的怜悯光照我，就像摩西在民数记第六章祝福神的百姓一样，神要扬起怜悯祝福，神的光要照耀他的百姓，当他的百姓愿意的话来到神的面前，神的光照到我们的身上，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吧？当我们在这里那里敬拜的，我就跟 Amy 说，我就感受到圣灵好像带我像老约翰一样在玻璃海看到了那个玻璃海的敬拜。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真的是花上一点点的代价来寻求的时候，就像在过去几个星期所发生的一样，我们花了一点点的代价，很小的代价，我们在祷告圣殿上面祷告，我们星期五晚上，就像上个星期五晚上我们聚在这里祷告的时候，那圣灵极大的能力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宣告说，哦，星期五晚上说明天就是昨天，神的命定要实现在美国的大法院，所以昨天神的事就成就，让我们花一点代价，我们就经历到神的这样一个作为。当我们愿意让神的光来照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软弱，神要来融化。原来是一个刚硬的心呐，啊，哦，原来是一个啊比较刚硬的心，然后在这个当中，神的光照耀里面，我们就慢慢的软化。所以每一次我用这一个在祷告的时候，神就来软化我的心。所以这个是建议大家啊，啊，虽然这是一个方法，但是这一个方法可以作为一个 jump start， jump start 带到我们进到更深的与神的连接，通过与圣灵的这样一个交通。当我们愿意让神的光来照耀我们的时候，你知道吗？神要将他给我们的启示，不只是对真理的启示，神而且要给他对教会的意象，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给我们的命定来启示。就在九月二号，就是上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啊，第一个星期天的时候，那我早晨啊四点多就醒了，我也想啊还早。还早，就我想我都闹钟弄了五点半，星期天啊，然后就再睡一下嘛，就一睡下去，神就赐下他的给我的梦，神让我看到，我站在一个地方，站在一个聚会，虽然是一个聚会组，但是我看到有一大群人。超过在基督的丰收教会的人数，神在跟我说，叫我要宣告说，神的复兴已经来临，神的复兴的火已经降临下来，神在那里呼召说，祭物在哪里？所以这我一辈子没有办法忘记。所以那一天结束的时候，我有跟大家有这样的呼召，我相信神这一个呼召是给基督徒丰收教会的。神的心愿是要看到有一大群的人要成为那一个祭物，成为这个末后时代被燃烧的那一个祭物，为神来发光。神盼望那一群人都要进到基督徒丰收教会，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邻舍，可能还不是你家里还没有信主的，但是这一群人，但是神已经所拣选的那个梦，不是在于说神让我看到好像我站在那个上面，不是的，是神看到了有一大群人，他们要成为神的祭物。所以让神的光来照我们的时候，神要赐给我们异象异梦，这是神给我们的邀请。当神邀请我们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跨出去的时候，好不好？好，这个讲很多。好， 那个哦、再讲一个可能就要结束了。好，这一个哇、哦，这一个是我的啊 favor， 这一个是我的 favor 温信，哦，这个就是大卫在诗篇27篇第四节所讲到的温信。最近大家有没有读这个温信很多？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在祷告圣经上面祷告，然后又看耶稣基督的荣美的圣经根基。根基，大卫说他有一件事要寻求，他还要寻求。那有圣经学者说，这个是大卫在他逃难的时候啊，被那个扫罗王追杀的时候啊，那有一些人是另外的讲法啦啊，或者在他儿子追杀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他在面临难处的时候，四面仇敌追杀的时候，但是他只有一件事，他说那一件事他过去寻求，现在还要寻求，就是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昨天寻求，我们今天还是要寻求，将来还想寻求。他寻求这一件事什么？就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然后这个我们已经在操练，对不对？看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在怎么样？雅各 Son of Sons 看耶稣的荣美。还有没有人早晨在跟着一起读的？哦，就我一个，哦，我读也很高兴，你知道吗？好，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姊妹 啊那个在跟着读呢，看耶稣基督的荣美。然后我们在圣经上面，我们每天跟神的祷告啊，就是说圣灵在这里，让我们要借助大卫的温信一件事，在这个时代，在基督丰盛下要兴起一群以一件事为生活方式的神的儿女。这个就是心腹，这个就是玛利亚，这个就像玛利亚一样，当耶稣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在耶稣基督的脚前，那一件事耶稣说是美好的，是不是？就像玛利亚，像大卫一样。那这里我今天要特别讲的，我们已经在操练看耶稣基督的荣美啊，在殿里祷告嘛啊，城墙上面祷告，然后这里讲到啊，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大卫那个时候，神的圣殿还没有建造了，是不是？所罗门造的嘛，对不对？那大卫就写说，他说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然大卫在那里有这个心意，有这个意愿，要为神建造一个殿宇。他在那里就要133篇说起来，他不睡不吃、哦、不喝、哦、不闭眼，要 为神寻得一个居所嘛。当然这个就是神的殿，但是大卫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殿造起来。这里在讲什么？这里在讲，你知道吗？神的殿是什么？神的殿就是你跟我啊，就是教会啊，不是这个 building。 神的殿就是你跟我，就是神的教会，就是大卫他一生一世要住在有神同在的地方。今天神的同在就在他的儿女，在教会当中，我们这一群人当中。所以大卫的心智不管环境怎么样，他是跟他的那一批人啊，那一批人虽然好像哎，那个撒母耳记里面怎么想？哦，好像流氓是不是？哦，那个社会的下层人，你知道这是翻译的关系啊？你知道这些人就是被当时的这个世界所排斥的人，你知道吗？你跟我今天，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后，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也是被这个世界所排斥的。所以我们这一群人就挤在一起啊，就成为神的家。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认同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的心我的心就像大卫一样，就是在神的家。我们的生活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以神的家为中心的生活。我举一个例子，这不是说我们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啊，今天也没有事啊，哦，今天天气不错，不是很热啊，应该去聚会啊。今天星期晚上哇，正好哎，不需要烧饭，对不对？那有时间啊，我要去祷告会。这个都是在方便里面。当大卫在这里说他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殿中，他在那里寻求，他是在一个不方便里面， 不得已的，有人追踪，有人要追杀他，在不方便里面，他要住在他的心，像做神的家。在2016年的应该是八月份，那个时候2016年莱姆斯的服侍团队嘛，包括我还有 Ken 啊，还有上文，我们都轮流一个星期来这里一次嘛，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个星期，星期天就是轮到我跟 Amy。那这个事情我从来没讲过。那个星期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星期，结果 Amy 就发现身体很疼啊，本来以为是胃疼，胃疼。后来这个疼一直不消失，然后到了星期六的时候，星期六早晨和下午，神就给他圣灵给他话说，他里面有一个洞啊，这个我具体不讲，就一定要赶快去接诊，赶快去接诊。所以这是下午的时候，他说啊，能不能我们要去接诊？我说啊，不行啊，今天晚上你知道吗？我们还要煮菜给。我们那里邻居有一个老妈妈，80几岁，她的儿女啊，你知道，她的女儿儿子啊，他们回中国做生意，说把这个老妈妈这个一个星期交给我们管了，所以我就煮菜要端过去啊，说晚上把她搞定以后，然后我们就要去急诊，所以我们晚上就去了急诊啊，去了急诊，就医生一检查说，必须。明天早晨开刀，医生来就要开刀，就要手术，所以这个事情已经搞到深夜。明天我们应该要出席在这里的，应该出席在这里啊！我就恨不得我这个时候拿起电话来打给赖牧师啊，说赖牧师能不能帮忙啊，对不对啊？那个当然赖牧师也不在啊，啊，结果。艾米说：“不行，你明天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去丰收教会，因为这是神的家。居然神把我们那一个星期天要来这里服侍，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我还能开车来，一定要来。所以那一天，他在那里开到早晨开，我半夜回到家已经3点多，他早上再赶过来。”等我再赶回去的话，他开刀已经结束。弟兄姊妹，我是用这一个例子来说，当我们的心要放在神的事上面，当我们的心就像大卫一样说，我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的时候，这事不管在不容易还是在容易的环境里面，弟兄姊妹，所以这是神今天要向我们每一个人，基督的丰收教每一个家人的一个挑战，一个挑战。就像耶稣当他在十字架上面，他叫他的妈妈玛利亚看那个约翰，他爱的门徒，然后叫约翰看他妈妈，这不只是耶稣他要将他，因为他是长子，他的妈妈交给一个可以爱主信靠的人来照顾地上的事。妈妈在属灵里面就代表教会，教会就是生养我们的。我们有没有像约翰一样，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就像今天在领受饼杯一样，说主，我愿意献上的时候，让我也看到我的妈妈，看到我的教会，看到生养我的教会，就像大卫一样说，神，你来吸引我的心，我这一生只有这一件事情，切切实实的，实实际际的，以神的家为中心，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来生活，好不好？我们今天就要结束在这里，啊，这个很多，但是呢， 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还可以继续，但是我要鼓励我们每一位祷告城墙的祷告者，在使用这一个祷告范本，你可以从这个十点 fellowship 开始，跟圣灵有更多的交通，神一定会开启，神一定会将他的对你的心意来阐明。在40年代，在中国云南，从美国过去了一位宣教士，他的名字叫贝克 B-A-K-E-R 贝克，或者你知道或者看到过有一本书就叫 Vision Beyond the Veil， 就是超出或者在这个拍子外的意象。那一位宣教士贝克莫斯在那里服侍那一群孤儿，叫亚都兰洞孤儿院，就是大卫所隐藏的亚都兰洞。在那个孤儿院里面，他们每天祷告，就像我们祷告城墙一样，每天的那些孩子几岁或者10岁这样的孩子在那里祷告，结果圣灵那一个烈火浇灌在这一个孤儿院里面，那些孩子们差不多每一个人不只是看到天使，他们看到耶稣，看他们显现，他们经历那圣灵的一个火，就像在使徒行传爱传里面一样，他们活在一个超自然的境界里面。这是 vision beyond the veil， 不再是我们个人与耶稣基督那一个美好的内视的关系。他说 vision beyond the veil 就是说神的儿女是一个走出去，在内室里面已经跟耶稣基督已经建立了那美好的关系之后，是跨出去走到何场，走到神所为我们所命定的那一个神的工作里面。那一个宣教士的，当然后来49年以后就关闭了。宣教师的儿子，他的女婿在这里加州，就在奥林吉康里。那个女婿、哦、不是女婿，那个媳妇儿子媳妇在小学里面6年级教书。那一天他在跟学生讲述那些宣教的事情，有一位小女孩6年级的小女孩在那里听见了，被这一个神的爱所吸引。那一个小女孩在那个课堂里面，她就立志说她要来寻求这一位耶稣，她要向那在中国云南省那一个亚都兰洞孤儿院的小孩子一样，有这样的经历跟神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个女孩慢慢的长大，结果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就是海蒂贝克，她就是海蒂贝克，劳伦贝克的另一半。我今天在这里不是要讲他的事工，我要跟你说他所说的一句话，他为什么今天被神大大的使用，因为他有跟每天圣灵的相交，他有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他怎么说？他说神的爱就像一个大海一样，

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今天当领受那一个圣灵能力的时候，是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要长大起来，让我们的生命就像雅各里面的心腹一样，是长大的，是成熟的，是可以结出佳美的果子。主，而且我们不只是成为那宽恕的园，让你来享受。主，那一个园已经成为你的园，就像在这里诗歌所宣告的，主，我们一生一世是属于你的，基督的丰收教会是属于你的，这是你的缘。主，我们愿意让你来修建，主，我们愿意被你来翻转，主，我们愿意来吸收那神话语的养分，主，我们愿意来让圣灵的那一个活水的浇灌。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不只是领受说，主，我们要与圣灵交通，主，我们要实际的与圣灵交通的时候，主，让我们里面的生命就与你的生命紧紧的相连，让我们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的旁边，让我们接到你的源头，让我们可以按时结果，蒙你的喜悦。谢谢主耶稣，也求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时的教导，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见你的面。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阿们阿们。